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心中，人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不妨自伤自 永远，是我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